手，究竟总是不好春。几鸢几飞无根据，痴心妄自化泪痕。一语铁骨全不悔。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于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这里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。回顾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，建立的伟大功勋，展望强军事业的美好未来，汇聚起实现中国梦、强军梦的强大力量，展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，动员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，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，共同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。7月31日，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，北京市轨道交通将在年底实现一卡通全覆盖，北京市域内将在2018年彻底消除京津冀高速公路断头路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市域内仅剩2条高速公路断头路，分别为京秦高速公路北京段和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大兴段。目前两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中。京秦高速公路北京段位于通州区，全长6.3公里，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通车。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大兴段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工程完工，2018年6月竣工通车。另外，京津冀区域内公交、地铁、一卡通互联互通也在加速推进。今年上半年，北京市已完成轨道交通领域系统软件研发及实验室测试工作，预计今年8月轨道交通机场线可实现一卡通互联互通，年底前北京市轨道交通实现一卡通全覆盖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历史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，一笑而过。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，谁要理我？很多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

难免少不了些许的失落。越在乎自己犯的错，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。让风吹去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把每个角落。让风吹去我吧，吹风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。让风吹去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让风吹去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暗淡的生活。缠着我的每个困惑，让风吹去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让风吹去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 的诗篇来不及朗诵，消失不见，虚构了画面，美得像幻觉。你在天边，你在心间，如果还遇见，也许在雨天会用怎样的话来寒暄。拥抱太温柔，眼泪找自由，上桥时候像老朋友。我多么怀念青春的枕边，透过你侧脸看到的光线，在回忆里面总有一些瞬间是那么冰凉又那么炽烈。世界，我还爱着你，像没有明天。